情人非好情人。 真，被你热吻是狂迈性感，梦中情人极好品，我不信我靠真心改变缘分，我也真太笨，无能为力也苦闷。眼泪恋爱非错便对，明知与你相恋到长命仍未会吹，曾听说你那颗心爱定是热，现在有着谁，其实当玩具偶尔换泪，再遇玩具别会想追，你闲来出手勾引，如今教我矜震，被你热吻是狂快性感，梦中情人极好品，我不信我靠真心改变缘分，就是被狂吻，情人同样变心，我让我得到却未更相信漫游花都无芳草，我哭泣何着草，痛恨你这情人非好情人，你闲来出手勾引，如今教我矜震，被你热吻是狂迈性感，梦中情人极好品，我不信我靠真心改变缘分，就是被狂吻，情人同样变心，我让我得到却未到，令我更相信漫游花都无芳草，我

北京时间14点整。 FM 986